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 今晚又 逼爆嗰个画面， 唔系今日噶啦，上个礼拜都系噶。 上个礼拜我唔喺度嘛，有两个靓女，我又冇份亲近一下。 咁你仲犀利？ 今晚几个麻甩佬嚟添仲？ 你仲咩？你仲威水啦？同高山接觸， 係啦。 你再做高人係咪先啊？ 山中風七日，世上二千年啊！ 咁啊，介紹一下先啦。今晚我哋咁人齊咧，就都其實都數口數面噶啦，因為過往咧。是因為上過我哋天南嘅節目，而家咧，哇係咁講啊嘛， 又係呢句説話 嚟噶嘛， 咪咯，因為上過我哋天南嘅節目，咁所以咧就而家貴為咧尊貴嘅區議員， 後任 區議員， 即係都講過啦，今屆區議會嘅選舉咧，所有上過嚟我哋天南節目嘅參選人，全部都上曬， 其中三位呢度啊， 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首先啊，介紹先啦，左邊左手邊咧，黃色衫呢件咧，即係左公右嚇，咁啊，熒光幕嚇，即係呢熒光幕右邊咁個左手邊啦嚇，咁啊，黃色衫呢個咧，温子仲啦，後任嘅 大仙嘅 黃大仙 東頭嚇嘅區議嚇，咁啊。自己介紹自己啦，文仔冇人識你咩？仲文哥而家要嚇，仲文哥， 我哋呢個鄭議員， 我哋係西貢區將軍澳其中一個 將軍澳選區， 德明選區嘅。 OK， 咁喺個右手邊呢位咧，就過往就一直咧同我哋講波，而家就唔係啦。依家呢鋪咧，今晚咧就第一次上嚟同我哋談下政事， 講政治講民生。 咁啊。咦，都係喺台灣畢業翻嚟嘅喎， 政大畢業 啊，政大台灣政大，嗱已經好出名喎，高等樂府啊又 係，當然啦， 咁啊賴文輝，咁啊荃灣區議會， 象石選區。 咁啊， 跟住隔離阿紅衫嘅唔係嚟嘅， 唔係呢個紅衫嘅又係啱啱翻嚟。 我呢個係即係等緊做區議員嘅，都係後，不過就係。等候個後，呢啲就係依家係後任嚇，即係隨時就 啊 一月一號就上任啦。我依家等候做區議員。 咁啊，你又啱啱翻嚟啦嚇，啱啱太 北。我哋俾阿張三講講個升學，即係台灣有啲新嘅進展啦。 最新嘅進展啦，咁就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即係喺十月頭嘅時候咧就。 嗱，各位手足留意啊，真係要聽清楚。 係，咁咧就之前咧就係話台灣嗰邊咧就係因應香港形勢咧就係。俾香港讀緊大學，喺香港讀緊大學嘅同學咧，就係嗰邊係旁聽啊咁樣。咁但係前幾日咧，就突然間個新政策咧，就係係可以喺2020年春季入學轉校嘅，即係你而家讀緊喺香港讀緊大學嘅香港同學，咁咧就可以就申請轉校去台灣。咁但係佢而家開放嘅校幾間，咁就都比較出名啲啦。咁就係有台大啦，有成大啦，啊中興啦，啊咁就好似有四間嘅，政大我唔記得有冇 嚇。嗱唔緊要啦，總之就各位手足就要留意啦。 係啦，咁因為每間學校嗰、那個，因為佢而家就俾學校自己去自行安排招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一下每間學校，咁或者我哋都會將信息咧就係擺喺天南嗰個 Facebook 啦，係啦，咁咧就譬如台大中興咧，咁有啲已經係開始截止報名，甚至係喺下個禮拜、今個禮拜尾咧已經截止咧。佢好突然啊！依個信息，啊，佢係甚至係有啲學校本身有啲職員咧都未知嘅，係啦，即係當日個政策出嚟，學校咧就同時咧就發通告。 簡單啲講啦，就係因應即係各方嘅要求，係 啦， 咁啊教育部作出回應，咁啊。避開了過往嗰啲所謂繁文縟節，即係一研究了個可能辦法之後咧，就馬上公布。咁啊，你得到嘅消息同教職員得到嘅時間咧，可能都係同步，都 係 同一時間知道。咁啊，所以咧，各位手足咧，就請大家告訴大家啦。OK， 咁啊，有需要啊，要即係想尋求呢啲 諮詢嚇，即係你係2020年春季入學嘅嚇，轉校史就唔需要咧，就好似之前咧，就係話你2020年秋季咧由大一開始讀，而家唔使啦，你係轉班過去，即係轉校嘅。 簡單啲講，就係留意我哋即係天南嘅專業啦。咁啊，我哋有咩 大家 share 出去啦， 冇錯。有最新嘅信息嘅時候咧，咁我哋亦都會 update。OK， 咁亦都。講多次就喺呢個節目公佈，冇嘅話留意我哋 Facebook。 咁大家成日就話我哋成日鬧啊，小英政府其實咧，我哋有好嘢賺嘅，譬如 鬧乜鬼嘢，冇咁賺啊！係跟住落去，係唔使講啦，總之就留意啦。 嗱，我就喺山中啦，係嘛？咁啊有位呢個學生會會長啊，係咪孖叉小英啊？ 嗯。 係嘛？ 哦，方哥係浸會嘅， 浸會啊！ 浸會， 我話佢食人血饅頭啊，有咩即係台灣有義務要幫香港啊，咁到最後咧又要道歉，係嘛？嗱， 因為佢道歉就係被出征嘅所謂啊，即係台灣嘅最新術語，咁就係好多人咧鋪天蓋地咁就係。 我哋台灣有咩義務嚟幫你香港啊？ 香港 都係 㗎，就香港。 嗱，我嗱，如果從我大概略略睇過篇文章咧。我覺得佢鬧得冇錯喎， 係鬧得冇錯， 係嘛？不過你香港人就唔識啫喎。 係啦，嗱咁冇錯，嗱好多網路上面嘅即係講法，網民講法就係小英或者台灣政府啊，小英政府係民進黨冇義務幫香港人，但係佢政府有職責去幫，即係等於我哋嘅社會福利處。佢哋嘅社係由局長到職員，佢冇義務幫我哋。我哋香港市民啊咁樣，但係係佢嘅職責，幫香港市民佢嘅職責嚟嘅，唔係佢嘅義務。大家唔好搞錯啊！鬧呢個方同學都，你唔該你搞清楚，依、這個唔係小英嘅義務，冇錯，你哋講得啱，唔係義務。但係佢喺依個職位上面，佢就有咁嘅職責，因為我哋喺依個港澳條例第十八條裡面係寫到清清楚楚，政府有咁嘅責任去。幫助我哋香港受政治迫害的市民嘅， 同埋佢講咗噶嘛，講咗就唔好口惠而實不至啦。 係 你檢咗槍就冇實際行動就 冇錯啦。仲有就係、是，大家成日喺呢個問題裏面兜圈嘅時候咧，硬係忘記咗中華民國個憲法啊。喂，中華民國憲法係涵蓋於香港、澳門呢個地方噶嘛，所以香港、澳門嘅居民發生咩事，你又可以根據《港澳關係條例》第十八條咧，係有呢個責任。去作為一個支援，除非你冇咗呢條例，係嘛？你有呢條例，咁你而家你個支援啲咩咧？ 你責任 喂，其實佢而家幫緊啲嗰啲所謂喺啲香港大學生去到台灣轉校，喂呢、這個都係根據嗰個關條例十八條嘅啫喎。如果唔係佢有咩責任幫你啊？ 係啦， 係嘛？所以咧鬧呢個方同學咧，嗰啲人係唔撚識歷史，亦都唔識呢個中華民國嗰個體制。係咁成班咧就覺得啊，咁啊係，如果台灣人關我哋咩事啊？台灣人亦都係中華民國國民，香港人如果喺嚴格嚟講，香港嘅人都係中華民國國民，同埋喺個憲法上面嚟講，所以咧千祈唔好將佢搞到亂曬龍，好似每個地方都唔同，有冇互屬係嘛？咁但係而家當然係冇互屬咯，但係話喺個憲法上面嚟講，香港居民去到台灣，佢根據港澳關係條例十八條就有呢個責任去幫助你哋啦，就咁簡單啫嘛。 係啦 ，OK， 咁好啦，呢個我哋就唔提啦。咁總之大家留意， 係啦， 留意嗰個報名時間啦。OK， 好。 咁啊，喂，你咩山中咩兩三日啊？ 方中山中方七日，世上二千年。因為我去到嗰邊咧，基本上我都冇得冇一點留意香港嘅嘢㗎啦，係咪？因為咧。在山上面也都太多嘢要兼顧，亦都有好多嘢要去。 哇！世外桃源喎，嗰度啲風景好靚喎， 啲相好靚喎，真 係。 張張嚟啊！張 好，我哋邊睇相邊講。 張張台啊，張張嚟介紹啦。嗱，呢個咧就係 捍衞中華民國。 哦，你啊一到嗰時候， 你又去到嗰度主持支持韓國瑜造勢大會添啊！ 呢個咧就係即係大同中學師生們咧就即係啊有個即係挺韓嘅大會啊， 好靚。 咦？有幸。參與 喎、啊、你，咁、哎、即係當然有好多又呼口號啊，又即係有演講啊，諸如此類啦。咁啊啲師生又即係大家好興奮咁樣支持。 依個都係一個歡迎晚會係咪？ 係啦，順便歡迎你哋。係啦，冇錯冇錯。好啦，第二張。 啊，呢個咧就係我哋住嗰度嘅 文叔 整咗個水牌啊， 咁好靚喎，係咪你自己寫嘅？ 唔係啲書包靚喎， 好靚。 咁有啲有嗱，咁除咗即係我哋香港過去啦，咁有啲泰國人咧都喺嗰度喺嗰度做，即係喺啲民宿嗰度住嘅。咁佢哋又唔識啲字，淨係識得歡迎兩個字。咁咧佢話啊，佢呢啲中文字即係大概咁意思啦。咁我哋話誒好嘢嚟㗎，歡迎你啊。咁佢又企喺度影相， 迷人豬仔喎你。 啊，第一即係嗱咁呢度咧就係 泰國字， 佢呢度叫一零。五高地啊，即係呢個係屬於拍檔嘅一個高山。 寫104 啊，係104咯，104高地咁就係 104喎。 即係泰國拍檔一個最高山嘅山頂嚟㗎啦。 軍事設施咁喎。 係啊係啊係啊，嗰度仲有啲嗰啲沙包啊成啊，因為當年都 喺度打越打 個苗 工啊， 打苗工廖工啊，泰工就冇嘅。 後邊 廖工嚟㗎啦，後邊廖工嚟㗎，咁所以咧。就呢個最高點啊，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喺度攞住支國旗喺度啊，養下啦。 即係都受過共產黨嘅侵擾嘅。 冇錯啊，咁好，第三跟住嚟嗰張。咁呢個咧就係茶房村啊，茶房呢個叫光復中高中。 係。 咁呢個光復高中就 呢度都係 有故事喺度未啊？ 故事就 校長走佬喎，係咪 啊？唔係 度， 嗰個小學嚟嘅啫，屌啲高中呢個校長唔會走佬嘅咧，校長。嗱嗱呢度有啲故事嘅，嗱咁呢個呢位顏校長啊，非常之犀利啊！即係通常咧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呢個校長咧就即係呢間高中咧，佢就真係揾到好多資源啊！咁即係個校舍都非常之好，我哋嗰個會議室嗰啲台啊，真係一個而家香港嘅啲公司嗰啲會議台咁樣嘅圓形咁樣就，因為好有型嘅。 而家望落個標定都美輪美奐啦。 係呢個 咩會館啊？呢個係我成日見到會館兩個字。 光復唔知咩會館。 中學唔知咩會館。 係啦。 光復中學。 啊，咁啊好啦，咁就嗱有個咩故事咧？竟然有一位香港嘅老師 係 最近過去嘅。 係。 咁你估到係咩咧？最近嘅啫。 哦，最近過去啊！ 我自己都估，因為佢出咗嚟講咗幾句説話咧。就隱隱約約咁講幾句説話就走咗嚇，咁所以咧我哋都冇心。不過我哋估咁，佢喺台灣申請呢個泰北呢個簽證，申請咗兩個幾三個月，兩個幾三個月，咁就嚟呢度教書。嗱，係無端端嘅，點會一個人無端端？即係佢同泰北基本上冇任何淵源，冇任何嘅關係。咁佢申請嚟呢度教書，咁我估大家都可以自己 受到感召啫。 啊，咁啊係，咁所以咧，即係我咁講啊，呢個都係出路之一嚟嘅喎。係。即係呢個都出路之一嚟嘅，即係泰北其實就好欠缺 中文老師。 咁如果係有啲人需要去泰北教師嘅話咧，做教師嘅話咧，我覺得。都不妨在泰北想想啊，諗諗啊，呢個地方亦都山明水秀， 係 啊，咁其實都係好嘅。咁啊， 雖然生活刻苦啲， 點都唔刻苦得過流離浪蕩啩， 啱 係嘛？流離失所，舉目無依，我估呢度點都有個竇俾你瞓下， 喺度沉澱下，或者台灣人嘅講法叫沉澱下。 好啦，咁下一張 都希望佢一展抱負咯。 係啦，呢個就會議室啦，係咪好靚啊？好靈靈啊！嗱，即系咧，點解咧？佢即係呢個顏校長可以即係辦學辦得咁好咧？嗱，佢又真係好怪嘅啦。佢即係佢嗱，佢除嗱人哋咧就暑假就暑假，佢話我哋係一年365日，除咗一啲大嘅假期之外咧，我哋冇暑假冇寒假嘅。利用寒假同暑假做咩咧？就係有啲有錢嘅夫婦，生咗個小朋友，佢想去學中文，但又唔想同一大班人學，佢就透過呢啲暑假寒假咧，就捧啲小朋友嚟，兩公婆同埋個細路一齊嚟讀。咁你估收費貴唔貴咧？梗係貴啦，大佬，係咪啊？點我梗係要喺你嗰度 一對一。 咩 身材有度？ 二對一啦， 二對一， 兩個老師教一個學生啊！咁你話，你話會唔會 貴賓級 身材啊？呢啲 啊，佢話好噶，不過咁喎，佢話大概一兩個月到咧，即係佢哋用咁嘅兩個老師教一個學生嘅方法咧，一兩個月到咧，佢哋基本嘅中文就已經掌握到咯喎。咁即係佢哋都有嗰度辦法啦。咁啊，仲有一啲咧就係大陸唔收中文啦啩，都有。 大陸的學生父母同佢一起嚟，佢話要學正體字，你出到個獎。 佢姓顏嘅，唔係雲南人嚟嘅咯。 我唔知道是不是雲南人，唔係雲南人都有其他姓嘅，係嘛？咁都可能少少嘅啫。當然姓段啊，梗係大啦，大理段氏啊嘛， 姓段嘅姓李啊嗰啲啦。 係咁，我估佢都係雲南人嚟嘅，因為佢都係雲南會館啲人嚟嘅。係咁，所以咧就都係隨住呢、這個雲南嘅反共救國軍嚟到台北啦。佢呢啲應該 後人嚟啊， 第二代嚟㗎啦。咁啊，所以咧。咁你睇佢即係生財有道啊！即係佢亦都利用啲資源去改善個學校嗰啲環境啊！亦都即係啲老師都 OK 啦，咁、所以咧呢間學校基本上就我哋都都係咁以擺低少少捐款啦、就擺得唔多噶啦。咁同其他學校咧嗰、那個比例嚟講咧，呢度係比較少啲嘅，因為佢哋都 OK 啦嘛，係嘛？ 其實喺度鬧緊啊！大羅大姑嚟招待你哋班友。 唔係佢問大羅大姑咧，嗱大羅大姑咧係得培英同埋呢個大同中學啫。呢啲學校咧就唔會大羅大姑嘅，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做事方針。好，下張， 我哋下張。 呢度係嗱，呢、這個又挺寒啦，屌！ 後邊個咩像嚟㗎？ 後邊咧嗰個係啲咩像嚟㗎？屌，我都睇。 昆沙。 哦，係昆沙，昆沙騎著馬。係。呢、這個咧就係滿星碟裏面昆沙營地、一個博物館。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三年前咧呢個地方咧都比較裝亂。 裝亂㗎 係啊。都裝亂、比較即係。 依家又好似又執靚啲喎。 咁啊校長就話：唔得啊！佢話呢個即係佢老闆嚟嘅，即係叫老即係叫昆沙做老闆嘅。佢話老闆嚟嘅，咁啊地方咧要執好啲，咁所以咧嚟到呢次咧就同埋咧昆沙。佢哋視作為神啊嘛，所以你擺住呢張樣咧，就佢即係希望能夠即係用昆沙呢個神咧，能夠保佑韓國人當選。 昆沙咧有漢人血統嘅，咁所以咧佢就咧有個漢名嘅張其夫。 昆沙個媽媽就係傣族，即係鰻邦啦，鰻族啦。咁啊，中爸爸就中國人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佢 有漢人漢名嘅。 咁佢英嗱，因為爸爸係漢人，所以佢當然即係。這個共匪話齋，咁佢當然係中國人啦。首先就係中國人先啦。 咁佢兩邊都認嘅， 好，下一張。嗱，呢一個咧就係明倫小學啊。啲明倫小學咧都係比較偏遠啲嘅小學嚟嘅。 都睇得出啲建築。 學生就大概冇添啊，七啊幾人嘅， 即係兩三幾班。 係啊，咁啊，明倫小學咧係香港一位倫先生係捐嘅，即係嗰個嗰啲建築啊，即係以前都係啲茅寮竹棚啊、木搭啊，咁啊，後來因為倫先生咧就即係有見及此。 咁學生唔少係咪即係好似有啲偏遠地區啲小學啊咁樣，就係話混班教學，即係 混班教學， 係即係幾咩年唔同年級都同一齊一個班房上堂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比較第一偏遠啦，第二即係因為。而家因為我哋以前叫中國難民村啦，其實而家整咗咧，我哋都叫移民村，都唔叫難民，因為難民個名字都係有啲負面嘅。咁移民村，咁同埋呢啲村咧，同埋即係嗱，我哋睇落去生活梗係艱苦啦，但係一啲少數民族係更艱苦。所以咧，佢哋寧願搬嚟呢個中國村裏面住。佢能夠搬到嚟中國個村裏面住咧，個生活就會改善喎，咁奇怪喎。 咁跟住佢哋會唔會入埋呢啲華民學校？ 所以呢啲華民學校裏面咧就乜人都有噶啦，即係咩阿卡族啊、咩傣族啊，即係好多少數民族嘅，因為佢哋都希望能夠學到中文、學到泰文，咁啊加上自己原有嘅民族嘅語言，即係佢幾種語言咧，佢能夠將來喺個社會上面發展咧係更加有嗰個潛力嚇，咁所以咧。當然，因為呢啲我哋都係華文學校啦，都係教中文為主啦，所以即係佢哋都係紛紛都願意入嚟。咁但係咧，一陣我先講，再下一張先。啊，呢個咧就係送電腦啦，送電腦啦。咁呢個咧係啦，咁即係我哋都翻返嚟大同中學啦。咁校長就即係我哋呢位張校長咧就。 即係做呢啲咧，就係、是、都好耍家嘅嚇。咁、又即係又安排又影相張支票啊，又即係又識別又歡迎晚會又識別。 真係成部台電腦抬上去喎、 啊。係啦，咁佢就即係揾嗰幾間打架，咁就都。叫嗰間公司咧，就因為想賣賣四十部啊嘛，咁邊間公司屌你唔服侍你啊大佬，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叫親自親自送兩部上嚟俾我睇下先嚇。咁誒經過嗱，呢、這個最矮矮細細嘅咧，好似僆仔咁咧，嗰、那個就係孫家財啦。呢、這個孫家財咩人咧？就係、是、自己走咗去大同中學，願意執教兩年電腦，仲自己買咗十幾部電腦去更新咗原有嗰五十部電腦嘅四分一。咁就留翻四十部就我哋搞掂咗啦，知咁、所以孫呢、這個孫家祥見到我又好似恩人咁，其實唔關我事啊，我哋都係啊透過法律無邊先搞掂 嘅。佢咧本身都係熱心人士嚟嘅， 係啊，喂佢喺香港自己都係做生意㗎，大佬劈低啲生意。佢老家就新加坡，新加坡人嚟嘅，係咁啊香港有基地，咁佢劈低曬生意就嚟呢度執教兩年。你話呢啲係咪偉大啊？咁、我哋即係話籌到啲電腦即係。對佢嚟，即係相比嚟講，咁啊佢偉大啲啦，大佬，我哋有幾偉大啫，係咪？咁所以就校長亦都安排咗個即係送贈電腦嘅儀式啦，係咪？咁啊，即係夜晚又即係每人即係譬如有啲我哋啲團友啊捐咗錢啊，又整得大嘅呢、這個感謝狀啊咁。 唔係咧，大家見到喺台下邊咧就寫咗邊位係幾多部，邊位幾多部嚇，清清楚楚。 係啦，咁啊變咗冇花冇假啦，係咪？我哋都要即係都要對啲捐款人有交代啊嘛，係咪？唔係有中途以為我哋落咗格咁，都以為我啲旅費又喺嗰度攞嚟，咁樣就咪幾好啦。 係啊，但係呢度依個前面嗰啲咧就唔係 key 上去嘅，即係現場貼喺度嘅， 貼上去嘅，係啦。好，下一張仲有冇啊？ 識別咯喎，識別晚會咯喎，下一張喺呢度咯喎。 我頭先講有即係嗰啲少數民族嗱，佢哋咧出現啲咩問題咧？要交學費噶嘛？咁但係佢哋又冇學費交， 冇錢交。 係咁用咩咧？就以物就易教。 或者攞只雞嚟啊， 送米啊，屌送米啊，送一袋米咁啊，代表咗我交咗學費， 即係 係啊，咁 足收係， 所以大同中學嗰位卓老師同我講過，唉，佢話我哋好多米啊，個個咧因為冇錢交學費，就用米嚟抵債，咁所以咧我哋就滴咗好多米，咁但係呢啲米又唔可以即時換翻錢，所以咧學校咧真係好艱難嘅嚇，即係因為你又咁，你總唔係話人哋交咗米咁，你又當交錢，咁你又唔好話喂你冇錢啦，你唔好讀啦咁，又唔得嘅，咁所以咧就學校個經營咧非常之艱辛啦，係咪？所以 孔老夫子都係收臘肉當學費嘅喎，三吊臘肉嘅一學期咁樣。 孔夫子仲食臘肉啊嘛，大佬，真係米就真係唔係好掂啊嘛。 同埋咧，即係呢間大即係大同中學咧。佢係一個即係點講？佢係即係一個母雞我咁樣形容。佢係一個母雞，佢要照顧好多小雞。咁喺啲偏遠嘅地區嘅小學咧，頭先講咩明倫小學啊，或者啲偏遠嘅小學咧，佢哋即係經營困難，佢哋仲更加經營困難。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嗰啲補給啊、老師啊、等等咧，都係需要咧，即係大同中學去幫佢哋。 嗱，應該咁講啦。嗱，大同嗱佢啲叫附屬小學，頭先講嗰啲咩明倫啊嗰啲就即係佢本原來有四間嘅附屬小學，咁啊後來就有一間叫仁愛小學咧，嗰、那個校長就接受咗中共嗰啲資助，咁所以咧。佢哋啲台凳咧印住中華人民共和國敬嘅咩贈下嗰啲紙嚟，咁就又用呢、這個簡體字教科書。咁、因為你咁樣咧就孤立咗佢自己啊，因為呢啲村你一投咗共，基本上就大家孤立咗你噶啦。好啦，咁原來呢個咁啊校長咧自己都好多私房錢同好多物， 好多攪搞嘢 啊。係咁啊。在呢度又有地啊，嗰度又有地啊，就有一日咧，就突然間就留低咗兩個月嘅教師嘅薪水之後咧，咁佢都好有良心喎， 變咗良心喎， 擺低兩個月，唔係嗰兩個月都捲姜埋走喎， 大師徒留翻啲啊， 咁佢擺低咗兩個月嘅老師嘅薪金咧，就走咗佬， 不辭而別， 好啦， 有冇辭啊？ 嚇、有冇？梗係冇辭啦，就總之走 Q 咗， 走咗，總之真係不辭而別。 嗰個主任就揾唔到人，咁啊知道佢走咗佬之後咧，就周圍去揾人求救，咁啊結冇人理佢，咁啊最後就揾到張明光校長啦。張明光校長話：，冇問題，等我嚟。咁嗰個財務啊， 我哋冇錢噶咯喎，屌你！佢話我哋啲預算啱啱好嘅啫喎，佢話得啦，唔緊要啦，最緊要啲學生有，屌你！即係呢啲校長莫定，佢最緊要學生有書讀，嗰啲錢我哋可以慢慢湊翻嚟。 唔係嗱，呢個即係補充兩句咧，張明光校長咧，佢都係軍人出身。咁啊，佢奉啊，即係昆沙為老闆。咁但係咧， 昆沙嘅侍衛長嚟嘅，侍衛兵嚟嘅。 咁佢喺昆沙嘅麾下咧，都曾經受罰過兩次嘅。第一次咧，因為人哋食煙係嘛，唔係人哋賭錢啊，好似話。 唔係。 係嘛？ 唔係，佢去湛江。 係。 湛江嘅地方就好 Q 多蚊。係。咁佢就攞咗啲乾嘅樹咧，就揾啲紙咧就捲住佢，就吸咗一啖，就周圍噴。咁噴咧就諗住希望驅蚊，咁但係咧有啲燕仔咧篤灰，就話呢條僆仔咧就食煙， 因為昆沙係有明文規定嘅，吸毒就打可以拍得噶啦，即係如果你吸毒就食煙都唔得嘅。 啊，食煙唔准食煙，唔准 賭錢 嚇，咁呢啲係即係佢話我哋種嘅鴉片係俾人哋食嘅。又不是自己吃的，所以呢就他治軍都非常之嚴，所以呢就張明光校長到現在來講酒啊煙酒都間中飲啊賭同埋煙呢他絕對不敢碰，因為受過苦了、好啦，咁啊嗰個他接咗呢單嘢之後就佢話咁個財務啊我剩翻落嚟啱夠兩個月啫喎，佢話唔緊要。即係我諗辦法搞掂佢，嗱諗辦法搞掂你之餘，佢就話：我哋為咗安定啲教師人心，我仲要加薪添。加薪屌， 呢個真係勁喎！呢個 係咪吹到個帳啊？喂，佢講呢個嘢時候唔係同我哋吹水嘅喎，啲老師喺佢隔離嘅喎。啲老師都話係岌頭啊，咁就仲要加薪啊！即係希望我哋能夠好好地教佢。條件就係要用翻橋委會嘅。正體字的書本，那些簡體字抌鳩曬佢，咁所以咧就，咁所以，喂，雖然啱啫，你都係冇米就好難吹噶嘛，係嘛？即係你話你求到我，我真係撲街得啦，咁但係咧嗱，因為佢每個月收翻嚟嘅學費咧就資不抵曬啦，佢收翻嚟就唔夠嘅，咁每個月咧就大概要津貼，我都問過校長，我咁每個月學校即係大學呢邊唔係。大同中學呢邊需要支援，即係仁愛小學一個月大概幾錢？咁佢嗱連曬到咧37,000多，即係大概一萬蚊港幣到咧，咁又唔係好多啫喎。 咁如果喺香港人嘅眼中咧，一萬蚊咧就似乎唔係幾多。咁但係如果喺一個相對地生活落後的地方呢，一萬元是一個即是相當大的數目， 那些老師都是3,000-4,000匹， 是啊， 即是1,000元到港幣一個月。 你想想你即是一萬元你養成10個老師， 我趁這個機會呼籲一下即是我們的觀眾那些前三同事，即是你們就不用多的，多多一四少少無區， 這個我會慢慢說的，我會即回來再計劃一下先。即係如果我哋阿宋興一萬蚊咁，我揾佢做校長咯。 校長， 一生人未威過，威過就做區員咯。咁就再冇乜成就咯。咁啊，當個仁愛小學嘅校長， 仁愛主席 啊， 仁愛主席。 唔係咯，屌你，喂出到去你又仁愛主席，我仁愛主席，大家都仁愛。 諗得過。 嚇？咁啊，做翻兩個月校監咁， 做校監喎，嚇， 可以啊，呢個唔係呢個方案幾好，我哋然後再討論下。 所以咧，即係嗱，呢度都需要我哋幫手嘅。咁啊，另外有一個即係培英中學咧，喺拍檔，即係喺呢個泰國嚟講一個最高嘅山啊，山上面咧。即係我哋去嗰時就得 喂拍檔，你成日話高山，但係佢高到高成點啊？ 大概1,800米， 咁唔好高啫，兩個大帽山高， 係咪係咯？ 兩個大帽山高噶咯！ 哇，你真係講得輕鬆， 兩個大帽山佢唔覺得高嘛？即係泰國嚟講， 你真 係我哋嗰陣成日去離山嗰啲都咁嘅高度啦， 唔好計啦！即係泰國嚟講，你好高山噶啦，即係我哋入住嗰一晚係大概深夜係2度到咧，咁我哋去到應該係4度左右啊，我哋起身睇日出，咁都係有4度。嗱，嗰度睇日出真係有一流。你遠遠見到一點紅光，有一點紅光一路到一個好似雞蛋黃嘅太陽。 咁然後下面再襯托啲雲海，哇！真係靚到， 同埋嗰度係冇空氣污染嘅， 係啦，冇得頂。咁咁我因為我親家有去，呢次有去嘛， 又冇光污染。 琴日出資入邊，佢見到粒流星添，仲佢開心到暈，流星幾難見㗎。 好，咁啊， 留翻 一陣再講啦，一陣再翻嚟再講啦。